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读报，放精细，全心全意服务你。谁呀？大伙儿啊，收听还能用手机，相信未来是可期。当然，要想未来可期，现在就得努力。方方面面加强管理，但是啊，这个管理它也得精细，必须的。就说到这个，哎，连着这是两天了，节目里头就是念到这个管理这个事儿。管理是专业的事情，专门的部门一定是经过培训的，一定是知理懂法的，一定是有啊经受得起推敲的，相关的按照法律框架之内的程序的，而不是直接打车厢里往外拽的。哦，对，又是那个事情，对，那事儿还没完呢。哎，这边没完，这边又有点事情啊，倒是不是特别大。这个事情发生在北京地铁之内。又怎么了？嗨，就是有网友发现地铁之内一名女子在车厢内推销，我也碰上过。这乘客一看说，你这个按理说这地铁里头不许可呀。是吧，你做买做卖的，或者又是推销的，又是什么这个啊，有那个乞讨的，这按说都不行啊。拿这手机给他拍，这一拍，当然人家是为了留这个证据，不行的话呢，哎，车到站了，跟这个管理部门说一声。当然这主肯定不乐意啊，啊，就过来要抢手机，双方发生点啊，算是争执。所以说由此可见，我就说呀，什么才是真正的影响地铁或者日常来说公共场所正常生活秩序的行为。说要是俩人为点小事儿，讲话用因为琐事发生点口角，就是拌嘴吵架，算不算？我认为多数情况下不算。啊，当然你说这个可能吵得挺厉害的啊，是。哎呦，其实你要是深究起来，就那么点事情，谁踩了谁一脚啊，碰了谁一下啊，什么之类的，抢个座占个座，这也就这个事情，这算不算影响公共秩序？不算，没到那个程度，他没有更多的影响到他人，也谈不上给地铁运营啊，造成安全威胁。什么叫安全威胁？动这地铁上的设备了啊，或者是像那个有他有那紧急停车那装置，他动那个算。当然前提是真没什么事儿，有事儿咱另当别论，真有安全上的这个事情。这头段时间下雨的时候有啊，5号线吗？啊，对对对，是啊，啊，直接就开水里去了。嗯，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事情呢，责任不能说全在那个保安，保安上头有管理他、教育他、培训他这些部门，您这教育透了没有？话说透了没有？所以我就说这个边界特别重要，不是咱们挑理啊，也不能说什么事儿 都得必须啊把警察叫来。其实有些个，反正我注意到民间啊也有这个，哎，偶尔看见这个热闹啊，街上警察叫来，警察也一脸无奈。你说你们俩吵个架，好说好商量不完了吗？你让我劝架，那不一个意思吗？我能怎么办呢？啊，把他铐起来，这不行啊，这个。哎，但是咱们媒体在宣传报道，包括日常啊，也包括咱们这个市民朋友，当然大家都是真心实意啊，希望咱们这社会能够安定啊，团结呀，和谐呀，啊，这个安宁啊。啊，这个更加的通畅啊，方便呢啊，这是好心，但是呢不能这样啊，又他们俩人的捣乱似的，你不行啊，报警让警察把他们带走，说气话可以，你要较真儿这可不行。哎，当然我是开着玩笑说，咱不能给国家添这个麻烦，老让国家增加这窝头的这个供给量。嗯，对啊，那个不单是窝头量大，他那个看守所、拘留所他也不够待的呀，啊，那不能当集体宿舍，那也不能群租啊，嗨，所以我就说，不是什么事情，生活当中马高凳短啊，这个谁跟谁发生点纠纷什么之类的，都得按照法律《治安处罚法》找公安局、打电话派出所、派警察来解决。说实话，这个是到了万不得已，问题解决不了，甚至于有激化的危险，进而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到这个时候，那才得警察叔叔出马。不到这份上，不至于。哎，解劝归劝，其实这是解决矛盾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老祖宗说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也是啊，生活当中能劝就劝，能好好说就好好说，哎，呵呵，聊天室也一样啊，有时候聊天室有些听众啊的态度，哎呦呵，着急，哎呀呵，咬牙攥拳瞪眼，您在聊天室里头这个他没用，知道吗？他不解决问题啊。对了，更多的咱们这聊天室里面开玩笑的朋友多，我说生活当中需要玩笑，没准什么矛盾之类的开个玩笑他就过去了，哎，嘻嘻哈哈的，哎，这不，嗨，多大点事儿，不叫事儿，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都散了吧，别看热闹了，哎，这么一说也许这个火气就下去了。怕就怕什么呢？哎，你这个啊，按照规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呦呵，这咱们得这个那个，反而会激化矛盾。到最后呢，理还是他的。你看，我们是按照这程序来的，按照规定来的，你就忘了它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如果说实际效果是正面的，那还则罢了，它万一是反面的呢？或者是侧面的呢？啊，地铁往外揪那姑娘，那不就是一个例子吗？一定是有人告诉这保安，以后碰到这事儿，让你干什么干什么。哎，他这个行为，咱们把他带出来，不听就拽出来啊，不能给搁在车厢里头，听见没有？所以说呀，哎，这就包括培训，还有这个，这不是小事儿。保安没有执法权，但是呢，生活当中很多的这种场合和情况下，维持秩序靠他的素质太重要了。说的高一点，这同样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你看啊，所以讲，哎，咱就讲这个道理啊。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话里话外，我是立新。您拿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就能直接听啊，用手机听广播，还能周一到周五咱们直播期间通过这个听听之上聊天室是参与咱们节目的互动。那这个大伙儿都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必须每天见天见天谈，哎，天天说，是不是啊？凡事都一样，不能越线 啊，当然也有越线的，可是呢这个特例，结果很温暖啊，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很舒适。你看看人家这个执法能力，你看看人家这个执法水平，是不是啊？天壤之别啊。这是头两天呀、啊、这不是学校开学了吗？重庆渝北区实验小学，小学一年级一小男孩，一年级，他是这个应该是头一天上学。说实话啊，多数孩子不适应，老觉着哎呦行了，这从此这小夹板算是上上了啊，这哪能跟幼儿园比啊，嘿，浑身难受，打早晨起来这小男孩就开始找事儿。哎呀我不去，我肚子疼啊，肚子疼，肚子哪儿疼啊，哪儿都疼，哪儿的肚子都疼。嗯，什么呀，赶紧起床，我不吃饭，我不爱这你什么呀，这牛奶面包鸡蛋的，这营养太差了啊，我愿意喝粥。嗯，粥的营养高啊。啊，你怎么没听张大夫说呀？哦，对，应该听他的。对了，他说的对，他说的好，张大夫说的太好了，张大夫说的太对了。哎呀，这早上起来好，打床上到饭桌上，这孩子就开始，哎呀，没洗脸呢，我那，哎呦，我不走，我不出去。家长说，咱们今天啊，头一天上学，咱得早早的走，听见没有？别，这不能迟到。我不是，我是不想迟到，问题是我，哎呦，我早上起来，我有一项业务没开展。业务啊，人每天早晨都是这个点儿，很准的。什么事儿啊？上厕所啊，那倒是。那你赶紧去呀、啊。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得酝酿酝酿。哎，这个有酝酿的吗？你赶紧的，您越催我，我越是那不行，没有就走啊，不走了，万一半道上那什么，他怎么办呢？有公共厕所，不行，我那什么不习惯，嗯啊，我必须跟家里。嘿，好，这他爸爸带着他。好说歹说，连拉带拽，算是出了家门了。没辙，走到半道上，这孩子，哎，又开始耍赖。好，腾，蹲在地上，他不动了。这时候，这孩子啊，这开始较上劲了。大人怎么拽，怎么拉，怎么说，你是好言相劝，还是瞪着眼睛跟他说，告诉你说，你要这样的话，回头到了学校，老师，你看这头天就迟到，老师批评我不管，我豁出去了啊，反正人活百岁也是死，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我又是条好汉。嗯，你是上学是要去菜市口啊？我不去，哪儿都不去。孩子蹲在路边上耍赖，家长没辙，呵，把那父亲给气的，呵，你要这样的话。正这功夫，有一位巡逻的女警察打这儿路过，看见这场面了，哟，他就过来了啊，走到这孩子身边啊，哎，弯腰蹲下身子问这小孩，小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阿姨说说啊，碰上什么难题了，有困难找民警啊，有什么困难呢？阿姨，这困难你解决不了。什么困难呢？我那个上厕所。嗯，可以啊，上厕所我可以给你解决，边上那个大厦里头有那公厕，我带你去。我没有了，哎，我看见您警服我害怕，我给吓回去了。嘿，好，那你还有什么困难呢？我困难太大了，我那个什么，我哎呀，我其实我就是不想上学。嗯，警察乐了，我猜也是，看看这孩子的父亲，你看看家长多不容易啊，带着你上学，人家一会儿还得上班呢，别回头耽误再上班，回头再迟到。哎呀，我不想让他迟到啊，他赶紧走吧。是啊，他走了之后呢，你呢？我就回家了。哎，别介呀，这个警察就耐心的给这孩子做这思想工作。小孩开始有点心眼活泛， 哎，这警察阿姨态度很好，但是呢，他这孩子耍赖，反正你们大人不能把我怎么着，呵呵，你警察你也不能碰我，你更不能打我，一个你也不是我们家长，再一个你警察能打人吗？所以啊，我还是不走，我就跟你这磨叽，哎，我磨叽来磨叽去，一会儿那边小学学校上了课呀，啊，我今儿就逃学了。哎，好，他这打着如意算盘。这女警察一看表，行了，这时间差不多了，倒是那学校离这个地方不远，也就隔两条街，好说，孩子，看来这个甭管是你爸爸还是警察阿姨都拿你没辙是吧？啊，我看是这个意思。好嘞，你给我走着。说着话间，女警察双手一伸，砰，把这孩子打地上端起来了，端起来啊，抱起来了。哎，你看，阿姨没别的意思吧？啊，没有体罚你，没有没有，哎，这个帮你啊去上学啊，这个当然天天这么着也不成，今天一天不要紧的，我呀把你抱进教室。这女警察把这小孩一直就抱到教室里头，安顿好了，跟老师点点头，您可以上课了。你看，说起来好像，哎，你这民警怎么还管这个事情？哎，大伙儿一看心里头温暖。哎呵，街坊四邻一看，哎，好玩有意思啊，你瞧是吗？啊，你看就这个事儿吗？哎呀，为了找代驾呀，啊，为了找代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呀，多沉重啊，你看让民警给查了啊。是啊，啊，不单查了，而且他得罚呀。那位说，那这警察这没弄清楚吧？但是都找代驾了，对呀，啊，可说呢，他这司机跟警察也说呀，直对付啊，直喊冤。哎呀，我这，你说这不怨我这是找代驾去了。你说这找代驾，你跟这个事儿闹的，怎么还能被查呢？警察说，那你他也得被查呀。不对呀，啊，那位说找代驾，人家就是代驾什么意思？喝了酒了，开车出去是应酬啊，跟朋友之间吃饭，喝了点酒，哎，人家有这个意识，找代驾把这车开回去，这没招谁没惹谁，找代驾怎么还能被警察给处罚呢？问题是他是开着车去找代驾的，他啊，对对，代驾来给他开车，不是，您听反了，是他喝了酒之后开着自个儿的机动车，刺儿穿大街过小巷啊，他走遍了小半拉城市去找代驾，他这个，哎，那你说这个可够累的啊，真是，这劲费大了。那是啊，他让警察拦住了，那这一测，这是喝了啊，其实不用测，满身的酒气。啊，警察说，你要是没喝这么多呀，不至于给自己出这馊主意，干嘛呀？啊，我这嗨，代驾跟我说呀，离我这儿远。我在海淀啊，代驾在怀柔。那说这代驾也够坑人的，我就开个玩笑，他那意思就是代驾离他这儿远啊，这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警察说，他离你那儿远，你也不能开车呀，你找一近的不完了吗？你说这事儿闹的真事儿啊，真事儿，就是海淀区的事情。这是头段时间晚上九点多钟，温泉那边，哦，温泉乡啊，这民警设卡子查了一辆车，真是喝了不少。警察说了，都不用他下来，我都不用，一个是都不用拿那测，都不用提鼻子闻，你光看就能看出来，这车打那个很远的地方就开始画龙，画龙。哎呀，这你瞧，净这个事儿吗？哎呀呵，这喝了酒之后真拦不住啊！哎呀，古有。啊，古有一位大侠客，是吧？大战风车啊，今有一位，呵，这位哟，老爷们儿，呵好啊，大战那个啊，这个大门啊，大战小区大门，跟大门打起来了啊。对啊，这是过去，这是有典故的，西班牙大财主大侠客唐老爷。 啊，对对，那位行侠仗义啊，家里头站着房躺着地，吃喝不愁，但是人家就是有情怀啊，带了一位便当桑丘。嗯，那时候您等会儿，什么什么什么植物便不是半当，半当，哎，就是他的一小助理啊，嘿，大侠唐老爷，哎，拿了一根长矛，骑了一匹马到外头呀，呵，看见那他们当地有那风车啊，风车就是那风力发电那个啊啊，那年代没有电，我就说呀，差不多那意思，风车这一转呲儿，呵，唐老爷一看，这不行，这是魔鬼，呵，好家伙啊，提枪上马啊，顶盔贯甲，嘿，大战风车，这是过去的典故。现在呢，这一幕在这个山东青岛崂山区一个小村庄，不是村庄啊，就是一居民小区，他这个小区的名字叫村啊，小区里头门口凌晨时分，这位啊，这位兄台，呵，应该是喝了，应该喝的还不少，骑着电动车，他要进小区，小区门口那什么呀，晚上你想都到后半夜了，恨不得那小区他那个进门那地方，他不有一个那个啊，一栏杆吗？哎，那栏杆落下来了，拦着机动车，包括他这电动车，看那意思也进不去。像那个，你跟那值班的保安说一声啊，我回来晚了，你给开个门。这位啊，嘿，这不行，好家伙，这不让我进去，那得了吗？这个，好家伙，他撸胳膊挽袖子，打那电动车上下来，就跟这栏杆干上了，叮当叮。那位说这个后来谁赢了，您猜呢？应该栏杆是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对，他躺地上了，哎呀，喝多了，哎呀，你看，好家伙，喝多了之后，哎呦，嘿，大嘴巴就跟不要钱似的啊，真让那人家说相声那给说着了，是吗？那是啊，好家伙，这是河北邯郸，也是交警说是这个晚上就查，还不是说呀设卡子查这酒驾发现的，就是有人说有一辆红色轿车，哎呀，这车开的呀，好家伙化龙啊，哎，也是化龙，打远处就化龙而来，民警赶紧就把这车啊拦住，你靠边吧，靠边吧，靠边之后呢，民警走过来啊，敲敲窗户，把窗户摇下来，摇下来啊！我们这个查这个酒驾什么之类的，你配合一下。好，就看里面那司机，那这位姓张，啊，司机大老张，哎呀，呵，这嘿，哎呦喂，干嘛呀？这是警察说你怎么了？这是还变颜变色的？哎呀，呵，我跟你们说，你们这在这儿查酒驾，我是没脸见人了。警察说您等会儿。我们查酒驾，你怎么了？我没脸见人，然后就捂着脸，就跟那儿嚎。他不是真哭，没眼泪，就跟那儿嚎。哎呀，痛骂自个儿，呵，骂自己骂的要多脏有多脏。哎呀，警察直劝，警察都听不下去了。哎呀，你对自己不要要求这么严格，不至于的。你干嘛呀？这是你这不是作践自个儿吗？我不行，我这行。然后好，伸开双手，两只手就开始，哎，抡圆了就抽自个儿大嘴巴，乒啪乒啪乒啪乒啪乒啪，哎呀！警察说：“这人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的？你不是你安静一下，你太激动了，就问他你怎么了？这是，我跟你说，他呀。”他那驾驶照驾驶那就是驾驶证车本其实已经不在他身边了。警察说落家里了，不是落交通队了，落交通暂扣了啊，都暂扣四个月了。 不是，那你这期间不能开车呀？可说呢，可说呢。所以我说，那警察说你干嘛？你是什么事儿啊？一打听，哎，这真是不应该。他呀，确实有个原因，他这个家里老人住院，晚上呢说是老人打算从这医院出来。我这么感觉，应该不是正式的出院。你正式办出院手续，哪儿晚上办？都白天，可能是不是老人觉得在医院待着不舒服啊？说你接我回家吧，我回家躺两天。他当时喝了酒不说，而且他没有驾驶执照，他之前因为违章，他那驾照已经被暂扣了。就这种情况之下，凭着侥幸心理，他冒险而行。哎，你看看，哎呀，竟闹这个事情。所以说嘛，啊，接受这个教训。哎，新闻一口清必须得有，天天得有一口清啊。国家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简称叫北交所，之前有俩了，深交所、上交所啊，现在来又有了一个北交所。国家五部门约谈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正是立新读报再听听。各位朋友，您听分明，师徒四人他往西行，哎，在哪儿打的白骨精？那你说还真把咱们给问住了，在哪儿打的白骨精？肯定不是火焰山，那当然，火焰山是后头。啊，打完了白骨精才去的火焰山啊、哦，那么应该是花果山，那不是，那是孙猴的根据地呀、啊。倒也是，嗯，乱石山坏了，这玩意儿书都看串了。乱石山是，啊，是明英烈吧？啊，对了啊，可说呢，《光明日报》这么一篇文章，这跟咱们头段时间说那话题差不太多，就说呀，说这个。给这个学校给孩子留作业啊，让你们好好读这个文学名著经典作品啊，这个让学生们同学们都记住了啊，这个必须得按时读啊，当作业似的，就哎都哎这个留了。按说这没什么不好的啊，他们这叫深阅读，让孩子养成直接看书的习惯，别老拿着那手机呀、啊、或者什么什么啊什么平板电脑之类的，哎，直接看书。翻着片的看挺好啊，哎，回头到时候给你们这个啊，这个学校可要测验了，哎，说明你看了没有。这当中给孩子设了一道题，孙悟空在哪座山上三打白骨精？那位说这大人可能都答不上来，可说呢。还有不单是这个题啊，还有比这个更啊，我觉得更是可以说是奇葩的。有一部原苏联的小说很多人都熟悉，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书店，这是这个前些年，有的书店店员不明就里，经常把这本书啊搁在这个冶金那栏里头。你看没错啊，教你怎么炼钢的，嗯，首钢出的。嗨，他弄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指的是其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老师给学生留题，将保尔·柯察金每一年的经历整理成一张时间表。要了亲命了啊，这书我至少看过3遍，还听过至少2遍小说联播，你问我都说不清。将《百年孤独》和《变形记》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你说这孩子才多大点儿啊？啊，要了亲命。所以就说嘛，就这种拿这文学名著，当然你促进学生阅读，培养他们阅读能力，这个是没错的，这是对的。但这方法恕我直言，教育部门用这种方法，用做题测验的方式来促进学生阅读，太 low 了啊。对呀，这个改这个方法太僵化，太需要改进了。你什么里头它都有经典，这经典这是阅读 带给你的是快乐，跟您念书学习知识啊，这个完全要，甚至于有的地方要哎，需要一些个硬灌，直接得背，死记硬背。当然他还得从这个更多的方面去理解，融会贯通，跟这个跟学习是两码事儿啊。曲艺里头都有那个经典吗？是吗？这个要给孩子留题，这孩子啊，好，那就得好急死，是吗？啊， 唐三藏西天取经奉钦差，小行耶稣苦难挨，少说说过三千岁，多说怕过万道崖。 你看这啊，这个是吧，西游记的故事吗？这是乐亭大鼓，乐亭大鼓啊，这是我老家河北乐亭。对对对，挨着唐山乐亭大鼓。这个题目啊叫唐僧行贿。嗯，哟，那位说那他这得批评教育。嗨，人家这肯定有，这有专指啊。你看看火焰山，哎，来了。 但说的是唐三藏取经上西天，包驾的都是得道仙，孙悟空的前边领路走，或猪八戒他扛着个顶怕走右边，沙和尚在做胆子精和卷，唐三藏跨起薄马走中间，他们师徒不分昼夜的往前赶，走过了一岭又一山，渡过了千层灾难万层险呀，这一日露宿火焰山，这火焰山周围的火海有八百里，好家伙，烧红了西南半边天 啊，好家伙，这是山东快食。哎啊，这个不多说了啊，闲言少叙。哎，这个咱们这节目呢也到了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各位，今天是抗战胜利日，给您放首歌曲。 硝烟将尽，尘未远，余音萦绕，隔岸相顾，攀援在无喧嚣，暮色将至，清平常心家乡。